I'm sorry. I'm sorry.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that I can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that I can wait. I'm afraid. Stupid boy， 为你歌颂星星。我想轻轻地抱着你，亦或者勾肩搭背。我的衣服用你的头发来塞做滋味。Just me on Monday， 错觉 I'm just pay。Hold me on Wednesday。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that I can't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that I can't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that I can't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That I can't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That I can't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I can't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Can't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can't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can't wait, I'm afraid, lost you, I'm afraid, that I can't wait, I'm afraid. OK， 刚听到的结尾处配有一段法语的旁白，这也是阿克江不经意想到的灵感。都说法语是最浪漫的语言，而这首歌也是如此的浪漫。让浪漫继续，以清透优雅、细腻温婉的唱腔见长的刘惜君，首次挑战摇篮曲，清脆萌软的音乐搭配舒适轻柔的旋律，产生神奇的化学作用，被称为点亮哄睡神技。看似有一些大胆的冒险，驾驭起来却游刃有余。干净清脆的歌声当中，带有几分童真童趣的暖弱萌软，简单重复的轻哄带给宝宝创造的想象力。刘惜君不同以往的音色和演绎的方式，将父母对宝宝幸福的宠溺感把握得分寸刚好。来听刘惜君幽兰曲。 从前有个大怪兽，爱冒险的孩子都能见到，还有一个古老城堡，会魔法的神仙什么都知道。幽兰的夜，亲爱宝贝快睡觉。幽兰的梦，亲爱宝贝 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Talk to me, talk to me, baby.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背是稳定上半身最重要的部分，一个强有力的背肌可以稳定和支撑身体，预防背痛。背部肌群占上半身肌肉量的大部分，而且肌肉量越多，基础代谢率越高，减脂也会更快。不是说练胸不好，但单一肌群的训练可能让你止步不前，健身也是要讲究平衡的。今天开始把背部训练加入到你的计划，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生活美滋滋。 Keep running, let's go. Say what you wanna say, say, tell it to me every day, day. But if you don't show me words, words, all they are is words, words. Stupid poetry in verse, verse. Do you even know me? That first thing that I saw in your eyes, did you mean, was it only lies, only lies? Bow, bow,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how this is supposed to go? Yeah, do you know, do you know?Your eyes, eyes, don't hide what you got inside, side. If you wanna know me, hey, hey, I'm not gonna stay, stay. Kick it with you night and day, day. No, if you don't show me everything hidden in your heart, all your fears, every single part, single part. Bow, bow,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how this is supposed to go? Yeah, do you know, do you 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999 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4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望河桥到北湖渠桥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2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景华南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9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京承高速到北新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四环东路辅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坝河到太阳宫中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6

你仔细曾听过，爱情的烦恼太多，谁都没有把握。聪明如你，是非何必明说？单身女子的生活还算不错，你何必让爱情迷惑？曾经有人问你，你是否感觉寂寞？不用管别人怎么说，好多事情要做，好多的日子要过，你有你的寄托。平凡如你，是非何必明说？单身女子的生活还算不错，你现在不想让爱情拥有你，你对自己说，你要独立生活。是不是在活着以前一定要做出承诺？你说这无聊的游戏不必找我。伤的女子从你身边走过，你放心，那不是我，不是我。说了再爱，爱了再说，你期待些什么？除了爱情还有许多能填满你的寂寞。不要让自己在爱的漩涡终日悲伤却不知所措，爱的习题你自己会做，你不必别人在旁边啰嗦，等你高兴了再说。曾经有人问你，你是否感觉寂寞？不用管别人怎么说，好多事情要做，好多的日子要过，你有你的寄托。平凡如你，是非何必明说？单身女子的生活还算不错，你现在不想让爱情拥有你，你对自己说，你要独立生活。是不是在活的以前一定要做出承诺？你说这无聊的游戏不必找我。 上的女子从你身边走过，你放心，那不是我，不是我。说了再爱，爱了再说，你期待些什么？除了爱情，还有许多能填满你的寂寞。不要让自己在爱的漩涡终日悲伤，却不知所措。爱的习题你自己会做，你不必别人在旁边啰嗦，等你高兴了再说。 李宗盛的祝福给所有单身女子，祝所有女人都幸福快乐。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和你一起庆祝的 KK。 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当年的你什么都怕，怎么会变成女警察？ 和杨丞琳一样值得庆祝的还有阿黛尔，她和西蒙考内奇相恋多年，不过此前两人一直没有回应关于婚讯的问题。尽管今年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得奖的阿黛尔已经改口感谢了丈夫西蒙考内奇，但是在日前的澳洲演唱会上，她才首次提及两人已经结婚。她说分手是很可怕痛苦的，而刚开始因为某人陷入爱情的时候也是最棒的，我很沉迷这种感觉，但是显然现在不能体会这些了，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据悉两人自2011年开始交往，2012年10月爱子降生，在早前的演唱会上阿黛尔还宣布了二胎计划，祝福他们可以一直爱下去。 Hello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at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How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a thousand times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done. But when I call, you never seem to be home. Hello from the outside, at least I can say that I'm trying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breaking your heart. But it don't matter, it clearly doesn't tear you apart anymore. FM 999是有条不紊。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望河桥附近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1.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景华南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从小清河路到圆明园西路有2.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从大郊亭中街到广渠路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从北新华街到人大会堂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送上李克勤利亚的 C3PO， 另一种味道重新演绎 C3PO。 作为这首歌的作词人，克勤觉得这首歌除了是一首男生角度出发的歌曲以外，还是可以有另一种演绎的方式。在完成歌词之后，克勤一直思考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将歌曲更深层次的意思带出，而要唱出歌曲的另一种味道，大家都认为男女合唱版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在一众香港女歌手当中，克勤觉得超级巨星出身的邓小巧给她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今年她的成绩也是非常突出，加上小巧对音乐的一股热诚，令克勤觉得她是这次合唱的不二之选。而两者在合唱期间也是一拍即合，整个过程流之顺畅，合唱版利亚的 C3PO 出来的效果也是超预期，大家都相信这首歌曲可以得到好成绩。那就来检验一下李克勤、邓小巧、利亚的 C3PO。 利亚永远是公主殿下，洁白裙上是绝代芳华，冰山也有权融化，总需要有情人送花。 但我是钢铁外壳，你介意吗？我没时尚造型，但落力护花，是死心塌地吧。就算激光剑穿心也不怕，喋喋不休讲话，是因为跟你站得更话。在我几番努力下，仍难学懂潇洒。 情迷不意乱，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 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 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 照料你，珍惜我， 越穿越早，如 say three p o， 每日看我望到， 却捉不到。新对象何先生，某天隆重登场，不知道你会惆怅，衷心给我们拍掌。 但我有钢铁爱学也会重伤，却扮行动自如并独自疗伤，一得到你问候， 从没血流， 亦已教我简单素养，情迷不意乱，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 终于知 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 只了你，珍惜你， 越追越早，越 say three p o， 每日操劳望到， 却捉不到，完全用衷心一意来掩饰一切之 成全着一生的爱，我不要你知道。 情迷不意乱，共坐太空船，我飞多远，陪伴多远， 终于知明明似非有缘结局， 为何要在快乐时提早结转，从来不觉倦， 越早越 see free PO， 每日跑路望到，却捉不到， 越追 越保， 越 see free PO， 半生跑路 梦想也可终老。 OK， 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相信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有些人你是永远忘不掉的。阿姐是哈萨克族人对奶奶的称呼，在哈萨克族人的习俗里，如果家里有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是要送给奶奶的。阿来就是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的，阿来这个名字也是奶奶起的，是黎明之光的意思。奶奶希望阿来可以是那样一道光，能够融化草原上的冰霜，为草原带来万物黑夜过后的第一道光明和温暖。在阿来的童年，奶奶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他是天天听着奶奶哼的童谣长大的。然而在阿来年仅7岁的时候，奶奶不幸在一次车祸当中去世，突然的离世让阿来很长时间都难以接受。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承载着阿来对于离开20年的奶奶的满满的思念，希望在天堂的奶奶能够听到孙儿对她的思念，能够经常出现在阿来的梦里。来听阿来奶奶。 阿姐你听到了吗？我在唱着你教我的歌，阿姐你看到了吗？现在的我如你所愿长大了，我多想回到有你在的地方，想你的歌谣送我入想，我多想再次在你的身旁，忘掉烦恼，忘掉爱 想你别来无恙，是否还记得我小时候和你一起的快乐？爱情，你是否忘了？你曾经说过，离开我你舍不得。我再找不到有你在的地方，再看不到你温暖的脸庞，我多想再次在梦里梦到你的身影，你的安详。是否像我一样？ 紧张在意，让我觉得安心。从你某个

Okay, you need to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at work. Come over. We just need to slow the motion. Don't get out of the way to no one. Long distance, I need you. When I see potential, I just gotta see it through. If you had a twin, I would still choose you. I don't wanna rush into it if it's too soon. But I know you need to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And you come over. Sorry if I'm way less friendly. I got niggas tryna end me off. Yeah. I spilled all my emotions tonight, I'm sorry.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How many more shots until you're rolling? We just need face to face. You can pick the time and the place. You spend some time away. Now you need to forward and give me all th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For me, I b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If you see me do me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Just love me better,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Da, da, da, da, da, da. When you walk out, da, da, da, da, da. Before the table, turn, turn, turn, turn, turn.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女生跑步的时候最尴尬的问题就是肩带滑落，这个时候就要穿运动内衣。购买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运动内衣的材质是否合身，一般要选择吸湿排汗的面料以及摩擦性小的内衣。最后还要看一下内衣的款式，运动内衣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背心式运动内衣，可以在运动的时候尽量让胸部减少晃动，适合 AB 罩杯胸部娇小的女生；另一种是防震型内衣，有罩杯包住以及固定胸部，增加支撑力，适合 C 杯以上丰满的女生。哎呀，我都脸红了，赶快运动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It's our song, we can sing if we want to. It's my mouth, I can say what I want to say.

听到了这首是曲婉婷的作品。今天来告诉一些经常下厨的女神们一些小窍门。煮牛肉的时候，锅内同时放入少量用布袋装好的茶叶，不仅能够让牛肉很快煮烂，而且肉味更鲜美。豆腐下锅的时候，先在开水当中浸泡十多分钟，就可以去除卤水味，这样做出的豆腐口感好，味美香甜。煮鸡蛋的时候，先将鸡蛋放入冷水中浸泡，这样煮好的鸡蛋蛋壳不破裂，也容易剥掉。煎荷包蛋的时候，在蛋黄即将凝固的时候浇一点冷开水，这样煎出来的蛋又黄又嫩。周杰伦送来甜甜的。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伤， OK， 吃了甜点，心里也是甜甜的。吃完甜点之后呢，晚上一定要刷牙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牙齿跟我们的肾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换而言之，牙齿的健康与否可以反映出肾脏是不是健康。如果成人的牙齿稀疏，齿根外露，或者伴有牙龈蛋白出血、齿黄枯落、龈肉萎缩等问题，多为肾气匮乏，同时要警惕有无肾脏方面的疾病。所以如果发现自己的牙齿出现了问题，建议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以免因为自己的大意给健康带来更大的危险。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明天见喽，拜拜。 宁静的夏天。